风呼呼地刮，雪花飘飘洒洒，突然传来了一声枪响，这匹狼它受了重伤，但它侥幸逃脱了，就打的是一只羊。从此他们约定三生，互诉着衷肠。狼说：“亲爱的，谢谢你为我疗伤。不管未来有多少的风雨，我都为你去扛。”羊说：“不要客气，谁让我爱上了你，在你身边有多么的危险，我都会陪伴你。”就这样，他们快乐的流浪，就这样，他们为爱歌唱。狼爱上羊啊，爱得疯狂，谁让他们真爱了一场。上扬啊，并不荒唐，他们说有爱就有方向。狼爱上扬啊，爱的风光，他们穿破世俗的城墙。狼爱上扬啊，爱的疯狂，他们相互搀扶去远方。流浪，就这样。